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72集，他在小提琴上的恐怖天赋。魏大师来找秦冉，主要是跟秦冉讨论入会的事情。至于拜师宴，这件事魏大师绝对不会让秦冉操心。最重要的是，魏大师觉得让秦冉安安静静坐下来拟好名单，这件事对秦冉来说也太难了。他跟魏大师在说话，程俊就看向程老爷子，慢悠悠地开口： 走吧，我送你下去。 程老爷子坐在沙发上没动。 你先招待魏大师，我不急。 两人的话也没有遮掩，正在跟秦冉说话的魏大师也听到了，他立马站起来。 啊，不用招待，大家都是熟人。 程老爷子也只好从沙发上站起来。程俊双手环胸，朝他们抬抬下巴，阳光下轮廓分明。 走吧。 程木在楼上转悠了一会儿。 秦小姐，魏大师，我先下楼把我的东西放回去。 秦冉对他比了个 OK 的姿势。等大厅里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，魏大师才端起了茶杯，松了一口气。他抿了口茶，才看向海叔。海叔立马从身侧的包裹里拿出来一份计划表，递给秦冉。 冉冉啊，你小提琴上的天赋不错，音准很好，各方面硬件上面都非常有天赋。 魏大师让他把计划表翻开。 但是你缺少系统性方面的训练，最重要的一点，你应该是学什么东西都很快，导致了你在小提琴上面也有这种感觉。但小提琴需要的是毅力跟坚持。 魏大师作为业内顶尖的演奏家，很懂得遇到一个天才有多么的不容易，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的。相比较学其他东西，天赋对小提琴的影响要大得多。魏大师初见秦冉的时候就能感觉到他在小提琴上恐怖的天赋。可秦冉有一点让魏大师很在意，他对小提琴总是那种玩玩的态度。小提琴作为最难学的三大乐器之一，需要的不仅仅是天赋，还有坚持练习的毅力。自从秦冉跟宁海镇的徐老师有了矛盾之后，秦冉已经很多年没有认真地练过小提琴了，但他还是一摸到小提琴那种感觉就回来了。上次秦冉来京城，魏大师让他拉了一次小提琴，那种心情翻涌的感觉跟那些毫无感情的机器音完全不一样。 从现在到你开学，我给你制定了两个目标，两个月的时间，你先熟练地掌握中高级阶段的高把位指法以及两只手的连弓等技术，后面是我给你列举的高难度曲目，来。 魏大师指着他翻开来的第一页，严肃地开口。 两个月的时间对于你来说应该不是特别难，但我对你的要求并不是国内简单的业余九级，而是 M 州的中级水平。 京城小提琴协会也有小提琴协会自己的标准，外界业余十级，在小提琴协会连三级都可能够不上。 你半年多没有碰小提琴，现在的水平应该跟上次你在京城拉小提琴的水平差不多，甚至还可能不如。 魏大师手指点着桌子说： 那很多技巧方面没有跟上，在协会内大概是五级。 秦冉看完训练表有些诧异，魏大师看出了他的意思，笑道： 别觉得五级水平低， 因为这是 M 州皇家音乐的考核标准。大部分学员刚进来的时候啊，只有三级左右。你那个妹妹秦宇，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是四级，跟着戴然后面学了半年多，每天都非常刻苦。去年年末的时候才达到五级，最近啊，再冲六级。五六七级都还好啊，到八级是一个坎儿。协会内很少有25岁以下的人到达八级。我对你的要求不是很复杂，两个月学会各项技术，两个月后你能达到六级最好。 魏大师说着看了秦冉一眼。外界那么多学小提琴的人都希望能进京城小提琴协会，就是因为能在这儿学到外面很难学到的技巧，这里有国际性的老师跟教学方法。秦冉除了跟宁海镇的徐老师学过一段时间，其他都是自己看视频摸索的。能够达到内部五级，这也是魏大师觉得他可遇不可求的原因之一。秦冉的身子往前倾了倾，手指撑着下巴。协会内部规定满级多少呀？ 十级。 魏大师笑笑。秦冉挑眉。协会内有多少个人？ 仅我一个。 魏大师又端着茶杯喝了一口茶，笑道，就算是戴然现在也才是刚摸到九级，九级十级就是一条鸿沟。 M 州的考核特别严苛，京城小提琴协会到达九级的人只有寥寥两个，八级以上的都是老师级别的人物。 后天是协会的新成员表演赛，你先入会，晚些时候我让文英联系你。啊，文英你还认识吗？ 魏大师想起来新成员的表演赛，也不太在意。他要赶紧回去整理拜师宴的具体流程跟具体时间。两人商量完这些，天色已经差不多黑了。程木留魏大师吃饭，被魏大师拒绝，他还要回去整理宾客名单。程木送两人到车子上，魏大师跟海叔上了车，司机才缓缓地发动了车。 哦，后天秦小姐的新成员表演赛应该能拿到五级吧？ 海叔没有听过秦冉的小提琴，不过光听着魏大师的形容就知道这位秦小姐有多变态。有些进了小提琴协会两三年的都还在四级，他还没有进就已经达到了五级。魏大师靠着座椅的椅背感叹道， 唉，冉冉啊，他什么都好，就是做一件事情没有定性，我希望我可以教好他。学小提琴需要恒心毅力，他这种做什么事都很容易的天才最容易浮躁，希望他两个月后能达到六级标准。 至于后天的新成员表演赛这件事，对秦冉来说就是过过场，所以魏大师反而不太在意。魏大师这边担心秦冉的定性，如果顾惜池在这边一定会告诉魏大师，他可以担心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定性，但绝对不要低估秦冉的耐性。她是一个能把自己扔到黑拳生死擂上的女人，一旦她决定下来的事情，每一件都会做到极致。大厅里，秦冉从一堆东西中找出上次拜师宴江回送给她的小提琴，她伸手调了音。程俊端了一杯水，靠在一边慢条斯理地看她调音。等她调得差不多了，才开口， 楼上有间隔音房，走，带你上去。 秦冉调好了音，就拿着小提琴跟在他后面上去。书房隔壁的一间房被改成了音乐室，电脑、书桌、 角落边还放着一堆 A4 纸跟各种颜色的笔，其他的就是各种乐器，钢琴、小提琴，应该是有特别装修过。正对着门的是落地窗，脚底下铺着一层毛毯。 你先试试音。 程俊一手拿着杯子，一手插在兜里，跟在他身后慢悠悠地说着。 有什么地方不对就下来，程金等会儿就过来，有需求跟他说。 程金在京城跟程水在 M 州是差不多的地位，上次来 M 州的时候秦冉就已经见过程金，所以算不上陌生。而楼下的程金对秦冉就更不陌生了，秦冉在 M 州的那几个月五行群几乎要被程火刷平了。 哥， 看到程金，程木也从楼上下来了，看着他羞愧地低下了头。到 M 州之后，程木才发现自己十分没用。程金严肃地嗯了一声，他也挺奇特地看了程木一眼。 我都听程水说了，你这运气，以后好好跟着秦小姐，不要犯蠢。 就算是自己弟弟，程金也有些纳闷，程木他究竟是踩了什么狗屎运啊。 我知道。 程木的头垂得更低了，他没有忘记他还欠秦冉几乎一个亿的 MB。 欧阳小姐那里程水跟你提过没有？ 程金又想起来一些事儿。程木摇头。 我没有跟他提过俊野的消息。 有点长进。 程金点点头。 哥，程水跟程火他们都在 M 州，那你留在京城替俊爷干嘛？ 程金坐在沙发上眯眼。 这是你自己想到的 啊？刚刚程管家说你很有钱，比他都有钱。 那是长进不少了。 程金点点头。程木现在不会什么都往外透露了，他也就稍微的说了一点点。 我帮俊爷管理产业。 程木又陷入了自己什么也不懂的纠结之中。俊爷在京城还有产业？他的产业不都给大小姐了吗？秦冉既然答应了魏大师学小提琴，自然不会敷衍。来京城两天，他都把自己关进隔音房。程俊每次到饭点上去送饭的时候，总是看到他是耳朵里塞着耳机看各种小提琴表演，然后就是翻各种书。至于其他时间，程俊也怕在他拉小提琴的时候打扰他，从不进去。直到第三天要去小提琴协会参加表演赛的时候，才正式打开门出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